两天期的旺角骚乱案件审理期间，工联会陈婉娴狗冲出来指责，说这个几小时的事件是会搞出人命的暴动，绝不能包容姑息，罪无可恕的。而工联会以前的六七暴动，虽然有土制炸弹炸死几十人，炸伤几百人，历时七个月，但就是出于爱国对抗敌人的一时冲动。所以呢，如果在建制阵营的这个标准，行为并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看看你是不是出于爱国对抗敌人。咁大家应该就会明白啦，喺雨伞运动嘅时候呢，就会有爱国非礼啦、爱国打人啦，罪证确凿㗎，但係就被放走。而和平都被讽刺为和理非非嘅一班黄伞暴徒，就要面对刑期同监禁啦。我係爱国移民顾问 MJ。 嗱，作为一个香港人呢，就成日学到啲新嘢嘅。嗱，今次我近排学到啲咩新嘢呢？叫闷烧。嗱，咩叫闷烧呢？嗱，一个地方叫南新围啦，咁两个月呢就发生三次火灾，都系差唔多嗰个位。咁咧就警方咧就怀疑嗰个地方咧佢闷得滞，咁闷得滞，所以佢自己后闷烧咁样啦。咁警方咁讲嘅，咁咧可能咧之后咧就会有啲地产商就见南新围嗰个地方咁闷咁惨咁可怜咧，就喺嗰度收地，咁就等佢唔使咁闷啦。以后又有商场啦，有围炉冰场啦，成，咁咧嗰个地方就好快乐，以后就唔会闷烧啦。我系强国新闻者八旗。 嗱，旺角西洋菜街行人专用区。是我啊，阿 Win 嘅眼中是一个好怀念嘅童年回忆嚟嘅。细个嘅时候行专用区好开心，唔怕被车撞，路又阔咗，行得好舒服。但呢几年呢，虽然唔怕被车撞，但会被劫撞。嗱，人又多咗，又有一大批嘅扰人尖污。喺呢啲扰人嘅眼中，我哋嘅专用区已经改咗名了，叫做步行街。嗱，步行街系乜嘢？就系佢哋表演一啲少林功夫啦、勾叫式嘅唱歌方法、行乞啊、呃钱、骗钱嘅地方，已经严重咁被沾污了。虽然依依不舍，但系我都举脚同意啊，取消旺角行人专用区。唉，真系好唔开心啊！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 生还者。喂，阿伯奇嗰个闷烧咧，对一啲人眼中嚟讲，变咗开心烧、快乐烧、高兴烧。 喂，唔知啊，我哋真系讲紧咩寒烧啫，听众。 捞唔到呢个字点样？ 你唔知咩叫闷烧咩？ 唔系好捞。 其实我都系 咗个批厨，我都 我睇完之后，我都唔明点解闷闷下会烧着咗， 即系无啦啦烧， 无啦啦烧咯，系啊， 所以就闷烧。 即系讲，即系喺我哋三个球迷咧。世界杯嘅时候就唔会闷烧啦，因为唔闷啦。 希望唔好闷烧啦， 因为闷烧 系好奇怪。 闷和明嘅系啦，咁闷利记闷和皇马咁样。 系啦，闷和明闷烧，我真系我到依家唔明。 喂，咁啊讲下阿 Win 嗰个西洋菜街啊，喂，呢个系一个我觉得好争议嘅问题啊，即系我都好好十五十六噶。即系嗱，西洋菜街确实系而家有妖魔当道啦，即系好多阿毛喺度唱歌跳舞，就唔知佢做紧。 嗱，不如咁，我哋先讲翻最近啊 ，MJ 有几耐冇去？上一次去西洋菜街系几耐？ 我唔系好耐，因为我都近近地啊嘛，咁就 我都好近嘅，其实，但系唔会去咯。你会觉得哇，好多人啊，唔去。 因为咁讲，会特登喺嗰度行街，即系经过唔计啊， 会 都会。 因为话晒我系音乐人嚟噶嘛， 咁 确实咧有啲唔错嘅 busking 咧都会喺嗰度出现嘅。咁但系确实啦，因为嗰度咧好更加多嘅妖魔啦，系啦，咁咧有啲正常 busking 嘅人咧都抵唔过个噪音啊，咁跟住都离开嗰度。但系譬如有啲譬如话有个叫做红白间日本人 Mr. Wally 咧，咁佢都喺西洋菜街嗰度去 busking 过噶嘛。咁啊，甚至我自己啦，喺一啲MC 嘅工作度咧，都有喺嗰度做过。其实喺好多唔同世界嘅地方咧，有啲咁样嘅街头表演嘅艺术咧，系一个正面嘅嘢嘅加分嘢嚟， 所以啲大媽佢都會覺得佢都係 busking 緊㗎。 係啦，所以咧我就覺得哇，好難好難去嗱，跟住 你唔欣賞嗱，你欣賞嗰樣嘢就叫 busking， 你唔欣賞嘅就叫大媽。 所以我都覺得喂好難，即係好難去界定嗱。譬如我而家覺得阿叔，我覺得阿 Win 唱歌好擾人嘅咁樣，咁但阿 Win 佢可能係佢背後即係巨星咁嘅故事咧，佢背後好勵志嘅，好努力嘅，佢三歲患舌癌嘅，咁跟住而家五音不全，努力到。而家咁样咧，终于都唱到一两句系冇走音嘅歌出嚟啦，咁样咁佢有佢嘅。 有佢嘅理由喺度，所以我覺得真係好難去證。但係你記唔記得你喺西洋菜街，如果你經過過咧、 嗯， 其實可能都有一啲表演係曾經係令你覺得好睇啊，精彩 啊嘛。即係好多年前係有，我記得 C.O. Star 以前都係西洋菜。 係啦係啦係啦，記唔記得有個有個嗰啲淋金屬油嘅人咧， 係 喺個西洋菜街嗰度， 即係好似外國嘅一啲街頭表演就唔喐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佢好似一個金屬石像咁樣，係啦係啦係啦。咁又有花式嘅桌球。唔係花式足球， 係 喺西洋菜街度踢波，咁跟住係香港嘅花式足球代表嘅選手嚟嘅。 不如咁樣講啊，依類型嘅表演啊、 嗯， 表演項目啦、 嗯， 就去界定用世俗嘅眼光啊，唔、係中國嘅眼光啊，世俗眼光係一啲比較高層次啊，體驗會係賞心悦目嘅表演。 係啊， 嗱我自己咧，應該我依一年都冇行過西洋菜街，因為我已經喺上一次係有一個好唔好嘅感覺經歷嘅。有啲少林所謂咩少林武僧出嚟啊，又攞把劍啊，又咪吉自己啊，攞叫啲人攞啲棍去勾佢啊，即係呢啲根本上就係、是、即係以前滿清啊、明朝啊啲街頭嗰啲咧，即係去圈錢啊，攞錢， 又或者嗰啲咧大媽唱歌，唱下又跳舞，跳下咧就拉埋旁邊個阿叔一齊跳咁樣嗰種咧。 其實啲我唔知啊，因為真係冇依年零兩年我冇去啦。咁其實呢啲。大媽唱歌係即係作為一個娛樂啊，定係真係要人捐錢啦、啊？定 有啲係自娛， 有啲揾食嘅， 有啲係揾到食嘅、 啊。我諗起咧，早前咧、其實我諗半年前到啦、 啊， 有一個新聞係邊個係我，即係邊間大學我真係唔記得咗。有個新聞係個學生寫咗一份功課，喺網上邊有人好多人 share， 咁係咩事咧？佢、就係咧。就模擬，即係佢想自己啊！我落下西洋菜街擺檔先，點知咧有好多人走埋嚟話：，唉，妹妹唔得㗎， 呢度佢霸咗， 呢度俾人霸咗啦！ 誒， 令佢跟住我，佢住去另一個位啦。跟住另外一個人同佢講：，妹妹唔得㗎，呢度我哋。俾我钱噶、 嗯， 你要即系唔知俾钱边个咧，咁、你先可以摆档噶。 即系东星体定系红星体咁样呢个分别嚟嘅，定系俾钱香港政府咧？我真系 明显唔系香港政府啦， 即系俾钱啊！你就系南啊十三妹， 你唔好讲 十三应该十三妹嚟嘅，咧就系南系铜锣湾嘅。 俾咗钱一啲 势力人士 帮你霸住个位嘅一啲服务人啦，系咁样比较合理啲去讲 啦。系啦，即系 agent， 系啦，咁所以系。系几乱嘅，所以我认同一样嘢咧，就应该 杀鸡。你系认同杀鸡？ 我认同要规范下，但一次性杀咧就有少少可惜。 即系其实我好认同 M J 咁先，即系我会觉得佢依家系眯埋眼，我唔使烦啦。 系啦， 我一次 过一嘢杀咗， 一嘢杀咗佢。但系其实即系佢头先我无论讲嗰种即系有人收陀，即系有人收陀底啦。我讲白啲啦，人收陀底又好，或者嗰个噪音真系噪得太紧要都好，即系嗰啲人真系用嗰啲好大声嗰啲喇叭。粉噶嘛，真系喺度。其实 斗大声啊！ 其实依啲即系依，尤其是依十年八载，有冇人去管过先？ 嗱，不如咁，我想表个态就系，你管，你用西方嘅逻辑思维去管，你就好难会话，譬如哦，我嘅管法就系、是，你个噪音唔可以超过几多，咁你里面嘅点样表演唔理你。咁如果好似咁啊，话斋我头先所讲比较低俗嗰啲所谓咩少林武僧嗰啲。佢如果冇噪音嘅，亦都可以存在，或者一啲大媽舞，佢個只要個音量唔超標，就算跳得點核突，都可以存在。 其實 即係好難會有一個標準，邊啲先係即係喺中國人眼中，佢可能中意睇嗰少林武僧嘅表演，但係喺我哋一般人接受香港，即係香港接受西方思想教育，就會希望睇一啲 M J 坦所講嘅、可能一個金屬狂人啊，就咁企喺度啊，完全唔喐嘅， 係難。 即 係 個個會有唔同嘅， 係難 嘅。 反而我嘅睇法係咁嗱。即係好似阿 Vinny 頭先咁講咧，即係嗰樣嘢係咪叫低俗，或者係咪叫靚？咁呢啲好主觀嘅啫。 係，例如短袖恤衫， 唔係短袖恤衫係，我覺得呢個唔係主觀，因為即係一個普世價值嚟嘅。短袖恤衫樣衰，我想講。 OK， 翻翻轉頭啦， 好啦，咁咧，但係我覺得如果好似我頭先咁講，即係你已經衍生到一啲收陀地嘅行為，又或者你完全甚至全個有啲大媽喺度賣淫嘅。 嘅。呢啲其实系咪应该管下呢、 啊、 或者呢啲基本上已经系、啊、即系超出咗条线，但系依然冇人管。 系啊， 即系或者啲警察依然唔敢理，唔知点解好得意嘅， 即系乱晒咁样咯。你系确实而家见到嗰、那个嗰条街就真系好好乌烟瘴气。 你咩事都好，你收徒弟点都系犯法噶嘛、 啊。 其实讲开个有冇人管呢，我又想带出一件比较得意啲嘅事咧，就系、是、同样系即系而家我哋行人专用区就已经喺国内嘅眼中变咗做香港旺角嘅步行街。 嗯、 即系大家嗱、有去过步行街嘅，如果国内、嗯，其实喺国内嘅任何所有步行街、嗯，你都基本上我可以咁讲，你唔会见到香港呢啲嘅咩大妈舞啊表演。诶、啊，广、州我见过一次MJ 所讲嘅、 啊， 就查到自己好似一个雕像咁样嘅、啊，就系、是、如果你话再嘈杂啲嘅咩大妈舞啊，可能摆档啊呢啲，基本上唔会有嘅，喺大陆嘅步行街系唔会有嘅。但系点解会喺我哋香港？ 咁人哋有城管啊嘛， 系真系。嗱，正正我想带出就系发奇所讲嘅，有城管，因为我哋公司咧有时咧想喺步行街，可能即系只不过系派发免费嘅，派发一啲嘅 sample 都唔得。 唔得，你要俾錢城管。 唔係你講喺大陸， 大陸， 我以為你講喺香港。 香港當然你 冇問題啊，見過好多派啊， 常見到銅鑼灣啊、旺角啊，唔好話派嘢啊，就咁擺張凳自己坐喺度，跟住動個牌，高價收機啊，啲大把啦。 喺大陸你係唔可以步行街派啫，係嘛？ 唔係，基本上喺條街度你都唔可以做任何嘅即係城管唔接受嘅嘢咯。 我突然間覺得對廣州嘅人民好有好。好感，突然间想买100份礼物送俾佢哋，唔得噶， 唔得，梗系得啦，你呢啲。你扰乱公安啊！ 唔系唔得，你俾钱同城管申请， 唔系得啦，系同城管协调好， 系啦， 协调好 啊！真 协调呢两个字实在太好， 真唔知 点样协调咧，就俾钱咯， 系啦，唔同嘅方法啦，系啦，咁人哋都要做嘢，都要收个人工啊！ 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叫三个城管就可以收复钓鱼台啊？城管系 最强嘅。咩最强嘅啊？佢除咗城管之后，仲有啲咩便衣警察啊嘛？ 主要咧，如果针对街道咧，系城管嘅。咁比较严格咧，有啲城市咧，譬如江苏省咧，佢唔单止管理条街道嘅所谓秩序啦，你甚至 even 去到我哋譬如一啲便利店或者喺药房里嘅橱窗，我哋想做一啲广告，佢都唔俾，因为你个广告系面对住条街，所以佢。嘅講法就係話你唔可以喺裏面貼一啲我唔認可嘅廣告， 同埋嗰條線咧，嗱，即係強國有一樣即係特技啦，特別專長嘅嘢就係咩咧？就亂搬龍門啊嘛，即係咧嗱，你今日你擺得，可能你過兩個月你無端端搞個青年奧運會咁先算，即係喺嗰個城市，你嗰條線又會搬一搬嘅啦，即係你未必會，即係你一定係會、那個準則一定會有唔同。 所以呢個咪下人治法治咯。喂，咁我想問一下好似香港有啲人呢孭住个牌咁，得唔得呢？ 一定唔得，肯定唔得啦。你件衫如果寫一啲过分嘅字眼，即係唔好讲到话平反六四先啦。 唔好讲呢啲啊。 唔好讲呢啲。 即係我就咁话喂我爱你记你利物浦球迷万岁咁样，咁又得唔得呢？ 睇佢心情好唔好囉。严格因为始终即係翻去睇翻白旗所讲冇一个好界定嘅一条线。即係唔会话喺条线里面我下一定冇事，超过咗一条线我一定有事，冇㗎。即係佢话你得和说你闲你就闲和说你不闲你就不闲。 都系继续人治啊。 係一路都系人治㗎啦。 唔系我又真唔知佢人治得嚟呢样嘢管得咁紧要。 但其实俾咗钱系可以。我哋试过公司试过。 几钱到啊派礼物。 我哋呢有一个呢喺国内呢早一两年呢好流行叫做快闪。我唔知喺香港有。 都系叫快闪。 都叫快 成， 即系你譬如你突然间聚集一班人，可能唱歌啊、跳舞啊，其实呢个过程大概3-5分钟嘅啫，跟住之后就突然间闪咗，就走晒啦。咁我哋搞过一个类似嘅，咁咧一场咧喺嗰个便利店门口啦，咁大概应该俾500-600个城管咯。但系佢收咗钱咧，佢就唔过嚟，唔代表佢系认可你件事，佢系唔干涉你。 即系快闪都要 俾钱， 快 尖系唔系派嘢添，我哋跳舞嘅啫，应该。 跳舞唱歌有派啲 sample 咯，但系成个过程系喺沟通前期嘅协调啊，所以协调讲咗咧就嗱，快啲啊，唔系好难做噶，咁啊十分钟好啦，唔会超过十五分钟啊，嗱十至十五分钟好啦，即系佢呢段时间佢唔会过嚟咯。即系个协调， 只眼开只眼闭啦， 系啦，佢就唔过嚟咯。但系如果你冇出现呢个协调，冇俾个钱，咁基本上咧两分钟内一定到。 所以我话强国咧成日都系咁自由噶，系啦，即系你嗰样嘢 咁多限制都自由， 嗰样嘢本身系唔系好俾做嘅。嗱，你俾五嚿水你做到噶啦， 有钱就自由啦， 有钱系自由。 喂，咁你有冇见过喺步行街有冇 busking 嘅咧？ busking 嗱，好似我头先所讲嘅筹注码，即系嗰个费用啦。咁你但五分钟、十分钟活动，你又俾五嚿六嚿啊？咁你五分钟、六分钟唱个歌，你收唔收翻五嚿六嚿？你收唔翻噶嘛？你收唔翻五六嚿喺呢个经济成本投资投入产歌内术语投入产出比，你就觉得哇，我俾咗五六嚿，我收翻一嚿。 咁好似真系未见过。 咁因为佢会觉得你条数唔啱计啊嘛，咪唔做。 所以我哋系去嗰阵时去。麗江啊、昆明嗰啲咧，係餐廳有歌手啫喎， 係啊， 冇街頭歌手嘅，好似真係喎。 喺間店裏邊咧，正常 啊，應該就唔會管你嘅，除非你噪音實在太誇張咯。所以點解大媽會去到公園裏面啊，或者點樣？公園就好少少咯，就可能我估啫，城管未必管得到咯。 喂，咁如果講下大陸嘅步行街有咩可以值得講下咧？有冇 busking 啊？冇表演啊？ 其實嗱，不如咁啊 ，MJ。深印象嘅步行街啦，你都大陆去过咁多地方啦，譬如你最早期合山有冇步行街？ 步行街呢个概念呢， 其实简单讲步行街嘅概念系咩？就是冇车行。 步行街嘅概念就系嗰条街可以步行咯， 咁条条街都系步行得屌。 我想讲， 唔系我成日都话步行街三个字系有问题嘅，语法上，你边条街唔可以步行？ 佢意思就系喺街度好多商铺嘅步行街啊嘛，嗰阵时广西都话发展噶，即系以前咧，我唔记得大家知唔知以前嘅深圳咁样咧，系冇步行街嘅，即系好少嘅地铺系做生意噶。系近年跟住佢哋知道发展外原嚟地铺做生意系咁好嘅咁样，先越嚟越多步行街嘅。 最出名如果深圳就应该系东门啦，就东门都姑且叫系啦，姑且叫步行街啦。咁去到广州出名少少嘅就系上下九啦。其实都有嘅，不过讲一啲出名啦。咁譬如 MJ 去咗最多嘅，白旗去咗最多，上海就一定系讲。讲呢个南京路步行街啦，因为南京路步行街由呢个南京东路、南京西路地铁站就贯穿，好似我哋旺角嘅步行街，应该就啱啱旺角油麻地， 但系阔好多嘅， 阔好多嘅三个站，我记得 系啦系啦。咁上海都出名，不过点解或者头先所讲好多听众或者 MJ 本身咧对国内步行街唔会有好深刻嘅感觉或者印象，因为条条街都一样嘅，但系条条即系你喺苏州嗰条叫做观前街，观前街，南京嗰条应该叫做新街口啊，新街口，以至到上海嘅南京路，或者深圳东门，其实一模一样。 嗰啲嘢 都系有间周生生，有间佐丹奴，有间 Baleno， 系Baleno 啦，周生生都可能会有，但系有一个叫老凤祥就一定有，老凤祥。 我觉得上海啊南京路好啲嘅，即系 佢会有啲建设上面会有一特色， 即系例如佢南京路佢有间好大间沙笔嘅 reserve 嘅所谓，即系沙笔旗舰店成两层高，跟住入边有嗰个有座人大两三个人咁高嘅咖啡机咁样样， 但都仲系， 但系呢啲所谓特色。都是一啲全國或者全球式嘅連 鎖 啦， 連鎖式嘅，冇錯。 即係我哋細細個咧行步行街好深印象，或者行旺角啦，即係行珠江區，你會有好多唔同嘅小店啊，或者一啲有特色嘅鋪頭，唔係話千篇一律都係麥當勞。 而家香港越嚟越少啦。 而家你基本上唔好講步行街，你求其一條街，基本上睇嘅嘢都係藥房，可能係 MJ 大藥房、百祺大藥房，但係都係藥房，做嘅嘢都一樣。以前我哋 好細個嘅時候行街會好開心，好著約就係、是、啊，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嘢，唔同特色嘅嘢。 咁我記得北京、上海咧，佢都仲有少少誒，譬如北京係一啲餅店啊， 都好少啦。 係啦， 而家北京嘅譬如大家耳熟能詳嘅就係王府井啦，王府井大街啦。咁王府井大街佢都有，譬如坦白其話好深印象嘅，佢王府井大街都有一間好大間嘅 Apple Shop。蘋果唔係賣牛仔褲嗰個啊，蘋果嘅專賣店啦，亦都有 Hermes 啦，即係我哋叫 Hermes 啦，係啊，愛馬仕啦，即係都會有。但係跟住你會去到一望個感覺就覺得，咦，咁似廣東道嘅。 即係你唔會有個好本地嘅，我就係北京先有嘅嘢。即係你唔會潮汐啊，即係北京哦，北京有一間原來叫做北京手機專門店咁樣，嗰間就全球最大嘅手機， 淨係北京先有嘅，即係唔會啦，已經係冇一啲嘅特色喺。 慶幸香港西洋菜街咁都仲有少少，我覺得係食嘢咯，吉嘢食咯，即係 咁其實王府井大王府井大家都有啊，王府井大街有冰糖葫蘆啦，有一啲燒茄子啦， 啊好似係 我影個相 嘅一個覺得 叫做食街，王府井食街係啊都會有，不依個亦都係我自己個人啊對王府井或者北京呢一條步行街咧會係比較印象高少少， 係啦，有啲咁樣嘅特色先至令人記得佢噶嘛。 蘇州咧有。如果有聽眾或者大家兩位主持咧去蘇州，其實蘇州我都覺得有少少特色，因為蘇州咧佢啲建築物咧仲係有啲保留翻以前古時嘅嗰個味道喺度啊，即係嗰個設計啊，即係你會好似行緊古裝街咁樣咯。 應該係咁樣。 上海個南京路咧就冇乜特別，但南京路附近咧，即係佢因為佢挨近住可能有啲發租界，即係以前 已經去到外灘嘅咯喎，個盡頭差唔多可以行到外灘。 即係以前發租界或者頭先有邊個外灘嗰啲咧，都有啲特色嘅，因為即係中國本身冇乜咁，即係唔係咁多歐陸嘅建築喺度咁樣。 咁佢仲有啲歐陸嘅嘢。 我可以咁樣講啦，即係頭先所講嘅北京好、蘇州好、上海好。我自己个人嘅观感都比香港嘅步行街要好咯。 香港嗰个叫行人专用区， 系啊，香港系冇步行街。 你啲国内嚟嘅朋友就决定翻嚟先咯。 我隐然都讲系被妖魔化，就俾妖人改咗名嘅，所以我哋都冇办法。几百万人口可以对到十几亿人咩？ 好啦，咪希望大陆嘅步行街又好啦，香港嘅行人专用区又好啦，希望佢哋可以有。即係當地嘅特色之餘咧，亦都保留到佢嗰種更加豐盛、更加有特色嘅味道啦。咁啊，睇下之後會係點樣發展啦。好，咁我哋啊呢一節時間差唔多，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講下唔同地方嘅特色啊。